啊，还会大量的调集体内的精元，肾藏精啊，你精都没了，你那骨就得不到濡养了，所以它就导致了股骨头坏死，是不是这样啊？哎，这是第一。第二呢，乱用传统汤药，那疗效慢呐，这个呢我也不建议用，因为你耗不起呀，啊，你看现在很多大病、重病、恶病治，都来找中医。说实话，这个出发点是没错的，啊，但是就是因为效果慢，最后脏器衰竭的速度远远大于药物的显效速度。 嗯， 因为我说过，疾病离不开脾胃、血液、筋骨、筋元。 对。 哎，所以这四方面你没得到有效的控制，那疾病的传遍速度啊，那是特别快的。哎，这是第二乱。第三乱呢，哎呀，那就更可怕了，乱用假大空的药。 假大空是什么意思啊？ 什么祖传多少代多少代的药。 哦。 哎，说实话啊，我在这一行干了几十年了，你说他那个药如果真的像他所说那么有效，那临床上早就推广了嘛。 嗯， 那国家也得大力的支持他，是不是啊？ 对呀。 哎，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啊，你在选药换药的时候啊，一定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啊。你比如说你脾胃虚寒的啊，你就不能吃那太苦寒的药啊。那像我有一个患者，啊，心衰，结果吃那苦寒的药以后呢，嗯，那病没治好，反倒心衰加重了， 哎， 得不偿失。 嗯， 嗯，还有呢，那吸收差的，啊，你就不能吃那热性太大、太滋腻、大补的药，因为你越吃越瘀，越瘀越上火。 嗯， 是不是？ 对。 还有呢，那药量不足的，你就更不能吃了。一，你吃了不见效；二呢，你药吃多了，体内的毒素也随之增多呀。哎，那有的人就会问了，李老师啊，那怎么办呢？ 是 什么才是好药的标准呢？我又总结了， 嗯， 这个标准有三点：一，吸收快一点；二，整体要坚固；三，药性要平和。我告诉大家，你吃的药只要具备这三点，才能适合各种体质的老百姓啊。这就是中医所说的药对一碗汤，方物半车草。你看看吧。啊，同时啊，大家选药方面啊，我还给你一个建议。 嗯， 能用国药的就不用保健了。 对， 能用药方的就不用食疗了，因为那效果太慢，你自己吃着都没信心呢，是也不是？ 嗯， 所以大家啊，说到这儿，你吃药拿不准的，啊，啊，半信半疑的，不明白的，你都可以直接给我打电话，啊，我通过我多年的临床经验，无论在选药上还是治病上，我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回答，好不好啊？ 嗯， 哎，其实我这么多年呢，推行这个中药进行改革，包括咱们国家在中医药方面也一直大力度改革，为啥呀？就是为了那药能适合更多的老百姓，解决老百姓的治病难题呀。 嗯， 那改革之后的新剂型，它为什么能够适应更多的老百姓，被更多的老百姓认可呢？因为啊，一方面它特有的炮制工艺啊，药性平和，适合各种体质的人群呐。 嗯， 这就是优势，这就是特点。第二呢，嗯，独有的剂型啊，一开一聚，开啥？开脾胃，开血脉；聚啥？聚筋骨，聚精元。 嗯， 还有什么？最后就是药力足，怎么体现的？35.7:1，啥意思？35.7斤的药材才能提炼1斤的药，这叫药力足，让疗效说话，实实在在看得见，是不是这样？所以吃药无效啊，你记住，钱遭罪，人也跟着遭罪呀！啊，钱遭点罪没事，那人遭罪能遭得起吗？你看有的人病了几年， 嗯， 是吧？明明60来岁，一看到80多， 是 这最糟的。哎呀，所以呀，我的治病方法叫什么？内外同治， 内内服外外练功法。啊，说到这儿，我想提示，如果您不知道啊自己适不适合练这功法，自己适不适合用这药，你都可以及时地马上地沟通弄明白，哎，咱们就及时用上，是不是这样啊？ 好，在这儿呢也提示收音机前有心脑血管疾病、慢性胃肠病、脑风湿、老骨病、呼吸咳喘病、泌尿系统病，都可以拨打电话和我们取得联系，400-099-2526，400-099-2526，400-099-2526。一段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中老年慢性病往往集中在早期脾胃吸收不畅，中期血液淤积不通，后期筋骨疏松错位，晚期精元散失不守。李老师依据中医开具合一的养生理论，提出中老年人四大健康目标：开脾胃、开血脉、聚筋骨、聚精元。全面开脾胃，不怕憋堵胀，能吃就是福；全面开血脉，不怕双梗堵，心脑常平安；全面聚筋骨，不怕酸麻痛，腰腿关节灵；全面聚精元，不怕身子虚，无病一身轻。外在打通经络，内在修复脾胃血脉筋骨筋元的四道健康防线，治慢病防大病。祝天下父母早一天远离疾病，早一天收获健康。 他为什么深夜身穿寿衣，又为何向儿女索要蜡烛？泪水的背后到底是幸福的喜悦，还是痛苦的回味？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本期节目。那李老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和大家聊一些什么样的疾病呢？ 嘿，哎呀，接下来啊，跟大家讲一个特殊的病。可以说呀，这是我十多年前一个晚上啊，来了一个特殊的患者。怎么个特殊呢？哎呦，一群人推着一个穿着花花绿绿的老人进了我的诊所。我当时一看呢，那把我吓了一大跳。为啥呀？不是因为他的病，而是他穿着一身这花花绿绿的寿衣。 寿衣 来的，而且这寿衣还穿了好几层。 他都这么重了，怎么还送到您这儿了呢？ 哎，当初我也没明白呀。后来这病人的大女儿告诉我呀，说他的老父亲呢，叫张爱国，67岁，已经瘫了3年了，就在8个小时之前，这家人呢发现你这病人已经都上不来气儿了，好像要咽气儿，所以呢，哎，这家人就把那附近的卫生所那些大夫叫到家里，那大夫也没做详细的检查，就说，哎呦，这老人好像不行了。那家人一听那大夫这么说，一商量就决定给这老人要办丧事儿。结果把这寿衣就给这病人穿上了。可是这个病人就在那里呼哒呼哒5-6个小时，大女儿都从远方回来了，这老人还没断气儿呢。所以就这样把这病人就送到我这来了。哎，我这一听，哎呀，那得赶紧治啊。可是我这要治，我就发现这病患者穿了3层的寿衣，我这怎么救人呢？我这怎么治病啊？我就冲着我那护士喊，我说赶紧拿剪刀把那寿衣剪开。哎呦，我这话音未落呢，那病人的儿子不干了。你这不能剪啊，我们这都是花大钱钱买来的，再说你给剪了也不吉利啊，我们老家的规矩都是这样的。而且还说呢，老人得在那有气儿的时候穿寿衣，这样路上才会平平安安。 哎呦，都这样的状态了，还考虑这些问题呢？ 说的就是啊。 哎呀， 后来我就明白了，原来啊，这老人呐得中风，已经瘫了3年多了。平时住哪儿啊？住他 儿子家的地下室。 哎呦！ 并且这病人呢，瘫了3年，不能自理，啊，女儿呢住在几百里之外，哎，照顾的也很少，哎，所以他们都觉得呢，这老人要走了，对他们来说是一种解脱。 怎么能这样想呢？ 哎呀，当时我一看这家人呐，哎呀，就我这脾气，你说我能啥样吧？ 哎， 啊。我忍不住了，我就说，我说你们这当子女的有你们这样的吗？ 太过分了， 你们是要眼睁睁看着你们的老子等死啊？听我的，赶紧把寿衣脱了。 嗯， 如果你们不同意，这儿主动上来把老人的寿衣给脱了下来。后来经过我的给病人仔细这么一查，我发现，哎呦喂，原来呀，这病人的嗓子里卡了一块硬馒头 哟，难怪呼吸困难 啊！所以我赶紧吧，赶紧给老人清理一下吧。没几分钟，这老人就慢慢的气儿就顺了，啊，气儿就喘匀了。可是他们家人这一看呢，哎呀，又是惭愧又是高兴，而且还说：“李大夫啊，我爹的这么重的病你都给救活了，你看看吧。”哎呀，我说呀，不是我啊。能把穿寿衣的病人能救活，而是啊，对脑中风的病人呐，你们当家属的呀，啊，太不小心了，你们还要主动放弃，啊，中风病人呐，他有最大的难题是什么？后遗症。最难解决的，大家听好，就是后遗症。啥后遗症？多见的就是喝水呛水，吃饭呛饭。吐痰卡痰，大小便不能自控，就这些。我跟大家说，那照顾的人一不小心，你就能断送这病人的性命，你信吗？哎呀，我一说到这儿，哎呀，那家人听完我说，都低下了头，都不吱声了。 哎呦，想把老父亲这么严重的病人放在地下室，太狠心了。 嗯，大家听一听。而且呢，大女儿主动跟我说：“说李大夫啊，听说您的中药方子效果可好了，嗯，我老爹能不能用呢？”我说：“当然可以用了，那赶紧给我开吧，我先给你开2个疗程的，然后把那10月太极的功法我交给他们了。我说你们把这功法好好配合啊，做10月太极，一定记住啊，不能间断。” 如果岁月能回转停留。今生花开永不再落，愿今生花开永不再落。 那李老师提到这个药，它到底是怎么来治疗脑中风的呢？ 哎，刚才我说了，那脑中风啊，最大的难题就是后遗症。 嗯， 而且后遗症多。 对， 多在哪儿了？那病人吃啥呛啥，喝啥呛啥，为啥呀？吞咽功能失灵了，啊，大便也失灵了，有的是稀里哗啦，啊，一口气就出去了，但是自己不知。有的人呢，几天不便，7天不便，那孝顺的儿女呢，用手一个粒儿一个粒儿去抠啊。这些都是哪儿出了问题？大家知道吗？这就是脾胃通道不开啊，吃啥呛啥，啥也拉不出来，对吧？还有呢，中风患者那血液呀无法流通到瘫痪的另一侧，所以导致一半身子灵一半身子不灵，一半身子热一半身子凉，是吧？一半身子通一半身子不通，用我的话讲那叫一国两制。 是， 那不两个人一样吗？哎，有的人说，哎呀，我就像蚂蚁爬一样。那还好呢，你还知道蚂蚁爬？有多少人，你掐他一把，他不知道。 嗯， 啊，更严重的，你血液流通不畅的话，就会导致一犯再犯，反复发作。这又叫啥呢？这就是我说的血脉不开所致。你看看吧，而且有的中风以后不认识人呐，啊。 嗯， 为啥呢？为啥连自己的老伴儿都不认识呢？捧着老伴儿 叫大娘，捧着儿子叫孙子。 嗯，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笑话呢？因为大脑司令部失灵了，他要支配你的手脚四肢的，你想走你走不了，因为大脑司令部他没营养了。你想迈腿，你想抬腿，那比登天都难。 嗯， 是吧？有的好一点的下楼是不是横着走啊？ 嗯， 哎呦，都遇到过吧。 大脑这个司令部他没有办法下达命令了。 对喽，这又叫什么呢？这又叫做精元不聚。你看精，中医怎么讲？精生髓，髓从脑。这回明白了，大脑司令部吃啥？吃脑髓。髓从哪儿来？从精来。你看，所以这叫精元不聚呀。你精元不聚还会导致你肾功能下降呢，所以大小便失禁，所以大小便不知道，所以中风可怕不？所以更可怕的就是他的后遗症，因为不知什么时候他就把人的命给夺走了。这技改的新技型怎么解决这中风病的呢？怎么就那么好呢？还是那四个字啊， 天人合一。 对喽，天人合一的内涵呢，叫一开一聚，开脾胃呀。什么内涵？能吃了，能喝了，不呛了，不咳了。有人会问呢，那组方当中哪味药能开脾胃，能吃能喝不呛咳呢？就是那百年茯苓啊。有一个中药古典《药性论》当中怎么说呀？说这茯苓啊，百年茯苓，开胃止呕逆啊，善安心神，是不是开胃呀？前两个字就开胃，还能止呕逆啊，你往上反酸的不就恶逆吗？所以临床上啊，以茯苓为主要成分的桂枝茯苓丸为主，治疗中风偏瘫。你看，这是开脾胃。开血脉呢，让血脉畅通无阻，来濡养你的神经啊、细胞啊、组织啊、器官等等。濡养了这些组织了，不就避免中风复发了吗？ 对。 啊，那这是哪味药呢？是里面的地黄。 嗯。 神农本草经啊，怎么记载的？说地黄啊，主血闭，啥意思？能驱除血中的垃圾，闭阻不通的症状。一开脾胃，一开血脉。第三呢，一聚聚精元。刚才说了，精一足，脑袋就灵，脑袋一灵，你手脚就灵，手脚一灵，大便也灵。这是哪味药的作用呢？何首乌，中医讲它的作用啊，补肾填精，生髓补脑，这是它的主要功效。还有一味呢，桂圆，这个大家都知道，很多老年人平常就多啊，吃得多用得多，是吧？它有什么药效呢？它专治疗病后的体弱啊和脑力衰退。你看看，所以我这么一说是不是清楚了？ 非常的清楚。那我特别想知道后来那个老人他的情况怎么样了呢？ 你不说我差点忘了。这老人服用的效果啊还真不错呀。而且他的大姑娘啊还说他老父亲首先是大小便有知觉了， 很大的进步。 我就说呀，我说大小便可是老年朋友的大事儿啊。你不能拉你就不能吃啊。 对， 老饭粒从哪儿来呀？你得大便畅通啊。当时我是高兴得不得了。而且他还说呢，有一天他正在给老人要吃饭的时候，但是他爹呢送到跟前不吃，然后就一劲儿地伸手比划，这比划啥呢？然后他就拿来笔和纸要老人画，老人就在那纸上一条一条一条画出来了。这大女儿就琢磨，这是要吃面条，就给他做了面条，还打了个荷包蛋。端过来之后老人还是不吃，然后就纸墙上他过世母亲的照片。然后他就把母亲的照片拿过来了，跟我说，李老师你猜我父亲怎么了？ 怎么了？ 竟然对着照片说了一句生日。这时他女儿才意识到今天是他死去母亲的生日，都忘了。 这老人他还记得呀？ 是的呀。这老父亲病了这么多年还记得他母亲的生日。所以讲到这的时候啊，这老人的女儿啊已经哭得泣不成声了。 但是哭是哭啊，是不是高兴的眼泪啊？ 中老年慢性病往往集中在早期脾胃吸收不畅，中期血液淤积不通，后期筋骨疏松错位，晚期精元散失不守。李老脾胃吸收不畅，中期血液淤积不通，后期筋骨疏松错位，晚期精元散失不守。李老师依据中医开具合一的养生理论，提出中老年人四大健康目标：开脾胃、开血脉、聚筋骨、聚精元。全面开脾胃，不怕憋堵胀，能吃就是福；全面开血脉，不怕双梗堵，心脑常平安；全面聚筋骨，不怕酸麻痛，腰腿关节灵；全面聚精元，不怕身子虚，无病一身轻。外在打通经络，内在修复脾胃血脉筋骨筋元的四道健康防线，治慢病防大病。祝天下父母早一天远离疾病，早一天收获健康。 平顺人生温馨提醒，如果您在疾病和健康方面遇到了相关难题，您都可以拨打400-099-2526400-099-2526400-099-2526。 而且他还说呢，哎呀，他老爹呀，现在吃东西一点也不呛了， 嗯， 还能吃那馒头和花卷了， 嗯， 你看都能吃了，嗯，所以他们对老父亲的这个恢复啊，特别的有信心， 嗯， 你看看吧。哎，所以说到这儿， 嗯，恢复的这么好，其实对于家人来说，在照顾起来也 嗯 方便了很多。 你看看，减少了多少负担麻烦呢？ 轻松了一点。 所以呀，这脑中风这病啊，它还有个词儿叫啥？叫病窟。 嗯， 窟窿的窟啊，啥意思？你家里有千金万两啊，你也填不满这病窟啊。但是这个病人呢，是不是把这病窟给堵上了？ 嗯， 哎，所以通这个病例呀，大家要知道，这一开一句在治疗脑中风方面啊，它是极为有优势和特点的。 对， 哎，就是药效吸收快，脑中风、脑血栓的人，很多人都是呛水呀，啊，喝水呛水，吃饭呛饭的，啊，而这个方剂呀，入髓即化，啊，服用方便，易吸收，哎。另外呀，我想给大家提个建议， 嗯， 啊，针对常年卧床的，不论是你脑中风啊，还是其他的意外伤害，让几个月不能动的，啊，一定要把我的功法用上，叫十月太极。这个方法非常简单，啊，这个方法主要功能呢，就是协助开脾胃呀。 嗯，那可是有很多中老年朋友，他们卧床时间很长了，自己不能完成这套动作呀。 嗯、哎。这都问到点上了，这个方法呀，它不是动功，它是静功。 嗯、 什么叫静功啊？只要你有一口气在， 嗯、 你就能做这套功法、 哦。 哎，因为啥？它是通过呼吸之气来打通全身的经脉。 嗯， 你看我有一句话啊，叫手到气到。 嗯， 啊，也就是说，你做十月太极的时候，把手举起来，啊。你通过呼吸之气啊来畅通你的血脉，吸药细细，吐药绵绵，你呼这一口气你就做了一次啊，是不是躺着也能做呀？ 嗯， 哎，微闭你的双眼，通过呼吸之气呢打通以后，哎，然后你再感觉感觉非常的舒服。 嗯， 哎，而且还有心到意到，这个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做事情做功法一定要专心， 嗯， 哎，然后双眼微闭去冥想，哎呦，我一做这十月太极，这脾胃门真的开了、 嗯、 开了之后呢，哎，我就有吃的想法、 哦、 有饥饿感了，哎呦，那麻花啊，那馒头啊，小米粥啊都来了，我都想吃一口， 嗯， 这不就配合吗？配合 一， 哎，全心全意、嗯、一心一意来做，你说是不是躺着也能做？ 嗯， 哎，那做那效果之后，你会一定会说很舒服， 嗯， 有胃口，好，这就达标了。我告诉你，这功法不是我发明的， 嗯， 是我那胡子师傅啊手札上记载的。 嗯， 哎，另外呢，十月太极配合那药针对脑中风这个病啊，临床上啊，你像那症状晕的啊，迷糊的，尤其那眼睛看不清的，哎，手脚麻的啊，就能哎见到明显的感觉和疗效。哎，那就开血脉了，打通你前胸后背的经络啊，这一通了，什么感觉？你就热乎了吗？前胸后背再出点凉年汗，哎，然后你还会说舒服。你看看，你看有的口外眼斜的，身体啊一半身麻的，或者是大小便不灵的， 嗯， 都会有明显的改善。看看，你看有的口外眼斜的，身体啊一半身麻的，或者是大小便不灵的， 嗯， 都会有明显的改善。尤其呢，走路跑偏的叫败道嘛， 嗯， 哎，不走直线，哎，突然发现呢，这身子也不侧着走了，也正了。哎呦，这老师不是自卖自夸吧？我告诉你，我这人就一个特点，实在。所以你身边、你邻居、你亲友有这中风偏瘫的，你越快越好，见到实实在的效果。所以呀，我想说，这个病啊，那再好的刀伤药啊，它也不如不割口啊。 对。 所以我真心地提示大家，这个中风病啊，古人说人百病首中风，千万别得呀。一旦得了，不是你一个人遭罪呀，受罪的是一家人呐。你说对吗？ 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平顺人生温馨提醒。如果您患有心、脑、骨、肾等各种老慢病，可随时拨打咨询电话400-099-2526 400-099-2526 400-099-2526。一段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他是出生在红旗下大山沟里的朴实少年。 小的时候家里穷，奶奶总是告诉我，有好吃的别自己吃，一定要把好吃的先送给别人，一辈子要做好事，好心惊动天和地。 他是成长在改革浪潮中勇于探索进步的中医人。 学医不可半途而废，医学永远有解不开的难题，所以要有新方法。 他的人生无人能重来， 只有解除百姓的疾苦，我的内心才能安稳。 他就是中医人李老师。 有生之年，我想走出来，站出来，推动中医为百姓谋福。 欢迎回来，平顺人生温馨提醒。如果您患有心、脑、骨、肾等各种老慢病，可随时拨打咨询电话400-099-2526 400-099-2526 400-099-2526。这位朋友您好。 哎，李老师你好。 哎，你好你好。 你是特别受尊重的人呐，我都觉得医德好高尚啊。 哎呦，好，谢谢。 哎，我跟你说吧。 啊。 非得要试试。 哎呦，非得要试试。啊。 是我吧，我跟你说，我这个我跟你说一下啊，我都给你记上，我怕给你耽误时间，我先 说吧， 说一下啊。 好好的。 40年了。 啊。 我今年70岁。 哎呦， 十年，嗯，这当时怎么呢？我那胆小，不是就是那村里死个人， 嗯， 给我吓得就不行了，吓得死年了。 哦，吓的。 再就是呢，去住院去嘛，有病了、住院，我又看了人家有个有死人的药下完了， 嘿， 就这么的，接近50天吧，45天，想的准准的，一点觉不睡、一点没睡觉。 哎呦， 谁相信呢？ 嗯。 要不你说现在有几说多长时间不睡觉就死了，我这个事儿我是真的，我自己亲身体验，我都觉得怎么就能活着呢，我怎么就能活着呢，给我气得白天哇哇哭，睡不着觉。 哎呦， 再就是有个胃肠啊， 嗯， 原来吧20年前呢就那个 便秘， 嗯， 就开始便秘，到了这有三年前吧， 嗯， 我就现在又得的那个肠炎细便， 嗯， 现在有能有2年多了， 嗯。 哎呀，那个开始吧，是那个就拉那个外头，你看那个狗啊，拉那个球球， 嗯， 那个就那个玩意儿。 哎呀， 费了劲了，可别提了，我这心思那样就完了。 嗯， 完了，我这不就是调嘛，调大劲儿的。 嗯， 就是有一回你不说你那有个领导上你那个医院里去检查去， 是的， 你去治疗，当时我不能通电话呀，通电话就问你了，到底咋能治好啊？跟你说吧，我现在什么办法也治不好了。 哎呀， 就是说这么说，我就拉的有时候就是水便。 嗯， 哎呀，吃多少拉多少。 哎呀，我说呀，老姐姐，你怪我了，我来晚了啊。 我来晚也不可能说你来晚了，你得工作得有顺序的。 哎呀，谢谢老姐姐的支持啊， 你们这个哈， 嗯， 我再跟你说啊，一会儿你给我答复啊。 嗯，好， 我先跟你说， 嗯， 这不是胃胀的，就像横的，你都哈不来腰，弯不下腰啊，胀的， 嗯， 原先不的，我可能吃药吃的有关系， 嗯， 可以这么说，我现在胃是不疼，就是胀， 胀， 肠子呢，绞肚子也是不疼，就是那个辣。 嗯嗯 啊，就是这样，现在也有2年快2年半，倒是2年半了，就这个拉肚， 嗯嗯， 胀肚也有了，也有1年多2年了， 嗯嗯， 哎呀，就是说拉吧哈，拉的都是沫子，肚子咕噜噜噜噜噜拉那玩意都是，哎呀，都是什么那个排气哈，不是正常排气了， 嗯嗯， 胀了没完没了， 嗯， 再就是那个肺功能减退，还有支气管炎，从小的时候就多下了这么个病，支气管炎。 嗯， 这是一个啊，再就是肝吧，有脂肪肝，多少年了？20年前就有点。 嗯嗯， 现在呢，就是肝有点息肉，你说这哪有好地方？ 哎呀呀呀！ 从小我家腿大，我可挨累了。 哎、 跟你说吧，我父亲在外地工作，我妈一个可怜，像寡妇带着我们，可怎么过日子那都。 嗯。啊、 吃点水都得跑2里地，上那山沟底下去整点，也累死了。 你看看， 不用说了。 哎， 这个啊， 嗯， 我的宽恕，我再给你等一棒子，徐一郎的。 哎呀， 哎，我怕你着急。 我给你解决重点问题啊。 嗯嗯，你我再去心衰啊，我先跟你说重点吧，就说心衰啊。 嗯。 对了，口干口苦，眼干眼涩。 嗯。 就是这啊。 嗯。 再就是呢，腰酸，腰酸，肾两个肾有点有脑肿。 哦， 肾呢有囊肿，心脏吧，衰，有点就是心脏就心衰了，现在憋气， 嗯， 压气特别压气，最重要的是就是吃东西不洗手， 哎， 现在最难的， 你看看， 我吃多少什么好药，也不洗手了，这么说吃什么好的也， 你那胃鼓胀能吸收吗？ 就是脾胃不可能不行了， 哎， 就是我就觉得你这个我要不就要用你， 到没到呢？ 到了，到了。 用没用？喝没喝呢？ 还没呢，今天到的。 哎呦，到了就喝啊！ 嗯， 哎，喝的时候啊，你到了我就放一半心了。 嗯嗯， 我告诉，尤其针对你要解决重点，其实啊，就两大问题，一个是失眠，一个是你的胃。 啊， 你看你的失眠啊，失眠，你的失眠叫什么？叫心肾不交形啊。 啊。 为啥呢？失眠有两种，一是呢。寻常型，一个是呢事件型，什么事件？你这是被惊吓的， 吓的，对。 然后你吓到谁了？吓到你的肾呐， 哦， 心肾呐。中医有一个方叫交泰丸， 交泰丸呐， 对，专门调理心肾不交的。哎，然后呢，交泰丸是什么？就两味药。 哎呀妈，就这么样，你说早刚我用上哪何必？ 哎呀，一个肉桂，一个是黄连，就这两味药。针对这翻来覆去烙大饼的心肾不交的， 啊， 哎，对， 反正有点动就行了，再睡不着。 对，这就能缓解，这能缓解，但是要想去根儿，我说的，你那心脏啊，吃啥呀？ 嗯嗯， 吃气血，对不对？ 嗯嗯。 但是更准确的说，他吃的气血当中的精微物质是啥？你都知道了，对不对？那蛋黄是啥啊？那小米油是啥？ 小米油 啊， 对呀，那黄瓜籽儿那心是不黄的？ 嗯嗯嗯。 玉米是不黄的？ 是是。 所以中黄很多人不明白，这有啥不明白？你天天在吃，天天在用。 嗯嗯。 啊，那南瓜籽儿怎么是黄的呢？它怎么不是绿的呢？ 嗯嗯嗯。 对不对呀？哎，那小米呀、啊，那粘米呀、啊，小黄米都是黄的。 嗯。 就不人皮肤为啥是黄的？ 嗯。 我们为啥叫炎黄子孙？ 我明白了， 对吧？ 这我听 了。哎，所以说你记住，你把那交泰丸针对你失眠要睡好了，你就能养心，就能养肾，然后你的肾囊肿啊，你的心衰都能改善。然后针对你的胃胀，你买点莱菔子。 啊，来 吃过吧？ 莱菔子啊。 对呀，那就顺气儿的吗？如果你的胀得严重，莱菔子真的是效果不明显，你买点那木香顺气。 啊，木香顺气。 对， 啊、 这针对胀的，是不是？哎，这都能缓解。你要不说，哎呦，这最糟的，你这，哎呀， 何必的？ 对哟，对呀，好吧，你就把这些方法结合用，然后最后记住，喝中黄药酸一定趁热喝。 啊。啊，好。 把那茶泡一下，泡一下，然后瞬间就倒掉，然后放到药一起泡。啊， 嗯， 哎，泡五七八分钟，趁热喝，哎，喝着热乎乎，哎，把那毒就排出来了。 好， 有没有信心？ 有信心，心理老师， 哎、 我就跟定住你了。 定住吧，好的，好好好， 找着就行了。 哎、有事没事，咱们常联系，我在这里等着您啊。 好嘞，谢谢。 好嘞，再见，再见。 平顺人生温馨提醒。如果您患有心、脑、骨、肾等各种老慢病，可随时拨打咨询电话 400-099-2526 400-099-2526。 好嘞，再见，再见。 平顺人生温馨提醒，如果您患有心、脑、骨、肾等各种老慢病，可随时拨打咨询电话400-099-2526 400-099-2526 400-099-2526。这位朋友您好。 喂，你好啊。 哎，喂，李老师。 嗯， 我那个一直听您的节目，从开始您播，我无意中听着了。 哦。 哎，那个我是天津蓟县人，我那个56岁。 啊，好的，欢迎您。 我是想先问我妈这个，我妈的都是头有一个月查出来是那个离肛门这5厘米的内直肠腺癌。她现在吃草药呢，有医院给开的，给挠的，上午一袋，早上一袋，晚上一袋。然后那个就是想问问这个。 是这样啊。一旦得上直肠这个病啊，记住啊，两点，一定要保证他有胃口。有胃口什么意思呢？他自己得有能力生产气血，来抵抗着啊细胞变异，继续发展。 嗯嗯。 啊， 大夫，他这个我想给他吃这个中黄药酸，都是没到呢，咋吃啊？ 哦，怎么吃啊？用保温杯那么一泡。 嗯， 把那个茶呀先用这个开水冲一下。 嗯， 冲一下之后把水倒掉，倒掉之后同时用保温杯泡上5到8分钟。 啊，知道了。 然后呢把那水晾一晾，适合老人家的温度，一勺一勺给他喝下去。 嗯嗯， 这个就实现一开一据了。 中中中。 尤其他的便血让他聚啊，聚能量，他就帮他自然的啊修复他的创伤。 啊啊啊。 哎，所以我刚才没说完呢，必须保证他有胃口啊。 嗯， 怎么保证胃口啊？一定大便得规律。 嗯， 人能排才能吃。 这是有的时候便稀。 嗯，所以啊，那就说明他精元不足才便稀。 哦哦哦。 哎，就是肾呢、啊、管着二便呢、啊，肾藏精啊。 嗯。 肾主一身之元气啊。 嗯嗯。 一个是精，一个是元，这两点你搞明白了，我告诉你，啊。可以带病延年的。 知道知道，他们活2-3年的都 是。这是第一点啊。 嗯、 第二点、 嗯、 更关键的就是什么呢？我在临床接触无数个这样的重病患者。 嗯、 很多人呢，明白的人呢，他都说一句话。我从此啊，我知道怎么去快乐。 嗯。 明白了吗？ 嗯，知道了。 哎，也就是说必须保证老娘的心情。 李大夫，我还问呢、 嗯、 我还问那个、 嗯、 那吃上您的药，他那草药也得接着吃吧？ 哎，不能停，不是停的时机啊。 嗯， 不是停的时机，间隔开20分钟即可。 哎，知道了。 好，还有什么问题？ 李大夫，我还有问，我都跟您一概我都是也没吃药，但是都有点不舒服，主要都是耳鸣，1年多了，中耳炎引起的。 哦， 一冷了吧，都鼻子都有点不同劲，回来都到耳朵上，耳朵都有水。 哦， 然后都是有耳鸣了，耳鸣现在一直也不停，但是也不影响睡觉，这样的。 你还 然后还有气血有齿痕印、一边起码有仨齿痕印了的这样。那个瞅过中医大夫去领个暑假吃一个月的药，他给我号脉，他说我气血。然后我还有左腿静脉曲张不严重，后边有不点那个玻璃盖子后边有不点包、有两仨包这样。还有这起，然后这个腿都照那个腿那层那两那个玻璃盖子都是有的是不是走不了平躺的溜达，都是有点疼都是。我还有飞蚊症，飞蚊症也有就是两三个飞蚊这样的。 你看你。 然后这个双手攥拳头吧，那个都有点胀的感觉，不攥拳都没有。这个左手中指吧，这阵子一大蒿草还有点肿，还有胆囊息肉，这都是慢性病，我都不少的像。 你重点你要解决什么问题，你知道吗？ 啊，您说吧，我都听您的了吗？给您叨叨过、 所以我告诉你，重点就解决你的中焦脾胃的问题，这是一。第二就是你肾的问题，后腰的问题。你看你的胆囊息肉脂肪肝，这都是什么原因呢？就是你的脾胃大便不好。所以我告诉你，一开脾胃这些就都可以由大化小。 好我就是想吃这个嘛、 因为 这砖型的真是好。 对呀、因为这砖的剂型什么意思啊？浓缩药吸收好，吸收好才见效快。你看大家一喝肚子咕咕叫，一热乎吧。一热乎你那些炎症就没了。然后呢你那些耳鸣啊什么静脉曲张啊，这不都是瘀症吗？你那一热乎乎，这些瘀症是不是由大化小啊？ 是。 还有什么问题？ 大夫，我闺女那个32了，她都是生完孩子胖，150斤也一米。 哎呦喂。 总不耐下，都是咋不少吃饭也不耐受。 我就告诉你吧， 吃点这药中不？ 她这就是不是胖的不是肉。 她有那子宫肌瘤。 对了。以后还有那个乳腺增生呢， 也是就是还是有点 儿。嘿，你看看，再有还有那卵巢囊肿呢， 还那个没发现，那没体检没发现那个。 没发现，给你找未来呢，知道吗？那你用的时候就给他分两块嘛。是不是啊？ 也他给他也他一块不动，慢慢调理。他年轻的。 这个是基础量， 知道了。 有的人把我那一块砖呢。方方正正他给切成四块用，我说呀，他药性药量能够吗？这药长成宽成高，它是标准的科学的，不能你随便的给解体呀、 我知道了， 好吧，就说到这儿了啊。 好 了， 谢谢 再见。再见。 平顺人生温馨提醒，如果您患有心脑骨肾等各种老慢病，可随时拨打咨询电话400-099-2526 400-099-2526 400-099-2526。这位朋友您好。 喂，你好啊。 喂，你好，你是李大夫吧？李追吗？ 你好，是我呀。 我是哈尔滨消防区的。 哦，哈尔滨的。 今年80岁了，骨关节病。腰也疼，是膝盖也疼，现在车这个下肢有点麻木，走道不稳，站稳不稳的说的。 哎呦，这老大姐有80了，这个就是腰不好是不是啊？ 腰不好就现在主要的问题吧，现在就走道不稳。 走道不稳。 完了以后反正就是腰疼吧，有轻到重，这半年来的吧，就觉着下肢麻木似的。 腰不好的啊，腰不好，你那腿脚都不太好啊。 是不腰压排的，是怎么着？增生，拍过片子说增生。 您记住，脚上的病和腿上的病，大多数的病根都在腰上。 是吗？ 对了，腰怎么了？腰受寒了。 完了，拍片子说增生，你增生外增生压排椎管了，椎管狭窄说。 我问您啊，椎管狭窄是一方面，你那个腿脚凉不凉啊？ 凉，夏天都得盖被。 多数的病根都在腰上。 是吗？ 对了，腰怎么了？腰受寒了。 我呢，拍片子说增生，你增生外增生压排椎管了，椎管狭窄说。 我问您啊，椎管狭窄是一方面，你那个腿脚凉不凉啊？ 凉，夏天都得盖被。 哎呦， 上面冒汗，下边那个还湿的凉。 那我给大家开那驱寒方，你用没用呢？ 我也不知道我。 那你记一下吧啊，有那个桂圆2粒， 啊， 那个慢点说，那个你。 你这样吧， 桂圆， 你这样啊，我让我的学生帮你记吧，好吧？ 嗯，桂圆。 对，桂圆两粒儿，啊，艾绒三颗，哎。 哎。 肉桂和红花六克，还有呢，这个花椒十二粒，给它打成粉，放在一起，做成一个垫儿，啊。 啊。 来，做成垫垫哪儿呢？垫肚脐子上。 是吗？ 哎，叫神阙穴给药啊，这里一暖和，你后腰就热乎。 这就驱寒方是吧？ 对的，对的。 跟添麻烦了。 没关系的啊，我要说呀，你那个腰啊，腰椎管一狭窄呀，那活动一定受限。 别提了，我吧， 哦， 家里挺残，挺残的。 哦。 你说我家三口人吧？ 嗯。 老伴瘫痪。 嗯。 儿子36岁得脑出血偏瘫，你说。 啊 完了以后，你说我还这样，还得伺候他们，你说。 您这个老大姐可遭了罪喽。 都好罪了，你说完了以后呢？有一儿子出，儿子那时候得病以后吧，媳妇扔下孩子走了，你说，啥玩意都扔了我，儿子还没有生活来源，你说，都就指着我们俩开4000多圈。 哎呦。 完了以后，大部分都吃药了。 哎呦喂。 1半多吃药了吧。 你看看。关键呢， 哎， 你这大儿子30多岁啊？ 啊，这儿子36岁得脑出血，现在40岁吧，那个啥呀，偏瘫。 哎呦喂！ 完了，你说还扔下个孩子，你说你媳妇走了？ 你看看，你看看。 你说吧，生活， 哎， 有偏瘫以后吧，生活不能劳动了，生活那个工作也没了。 嗯。 完了以后。反正指着我们，幸亏我们俩哈开4000来块钱， 嗯， 就这样活着。这一年的吧，4000两个人，4000多块，大部分都送医院吃药了。 你关键是你送哪儿去？你吃药得见效。 是啊，我也就这么寻思啊。 你不见效，你花多少钱也没效，你钱不白花吗？ 是。完了以后吧，这个听你的讲座，也不是你这大夫讲的非常实在。 嗯。 完了以后不是个说实话忽悠人的人。我再问问我这个病还能不能治了。 哎呦，不但能治，很有希望。 你说骨头增生还能好吗？ 哎呦喂，那看你会不会治啊，会治就能好，不会治就不能好。 哎呀，那太好。能治。我自己能走道了，我伺候他们呀，你说。 对呀，你说你再瘫了，这儿子老伴怎么活？ 是啊， 哎， 说心里话，我真吧，我这是这样的个李大夫那么实在，我就算见去，哎呀，巴着还有个亲人捣鼓捣鼓，我都没人去捣鼓去。 你就放心吧。 对。 你呀，赶紧越快越好，把那驱寒方用上，这是第一。啊。驱寒方用上，肚子就热乎，暖和。 把这药粉碎以后， 对， 粉碎以后， 对， 包到包里搁肚脐子上， 哎， 是吧？ 然后呢，再放一个热宝或者放一个热水袋，在外面加热， 啊， 对吧？ 嗯，啊， 这是外用的，内用的药钻干啥？ 啊， 干啥？就给你呢腰椎啊，给它送能量，就聚精元。不管怎么地呀，啊，您不能瘫，你一定记住。 我很快我就瘫了， 啊， 这2天血压还高了呢，突然间血压高了呢，这不知怎么的躺，现在还在躺那床上呢。 我告诉你，这就是啊，天凉了，这一寒，寒主收引，这血管 也 收引。 压力太大了，我们也知道压力大了，这孩子吧，得这个病后遗症还老发火。 嗯，你要听我的话，你要听我的话，你就不能瘫，越快越好，越急越好。 李老师，谢谢你了， 嗯， 给你添麻烦了啊。 好，不麻烦。 我真的好了，我给你回馈啊。 哎，好的。 今天我好了的话，我给你做锦旗。 好的，哎呦喂，谢谢老姐姐，越快越好，抓紧时间治吧啊。 哎呀。 好了，那就这样了，再见了。 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平顺人生温馨提醒。如果您患有心、脑、骨、肾等各种老慢病，可随时拨打咨询电话400-099-2526 400-099-2526 400-099-2526。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一辈子为了啥？有人说